Lesson 24. 第二十四课。王老师教了十年汉语了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安妮每天跟中国朋友聊多长时间？ 安妮每天跟中国朋友聊两个小时。 二，刘老师每天睡多长时间？三，老王每天中午休息多长时间？四，丁老师教了多长时间汉语？ 丁老师教了十年汉语。 五，小明玩了多长时间游戏？六，李经理病了多长时间？七，王老师教了几年汉语了？ 王老师教了十年汉语了。 八，阿里在北京生活了几年了？